凤凰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将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有的时候抗议或者是像学生运动啊，就像一个体操选手，你上台做一整套动作，你的这个怎么样开始固然很重要啊，但是恐怕我们一般观众看体操重要的是看他那一下落场，最后你怎么样结束。这个恐怕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非常多优秀的运动员在体操比赛中前面都做得非常漂亮，最后落地不稳摔倒了，这往往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至少对于观众来说是这样。在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我一直心里面很关注的就是他们怎么样收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一场运动你总要有一个有始有终，你总要有一个落幕的时候，你这个落幕这个收场做得漂不漂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场运动，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我们说整个这个华人社会当中，它的最后一个历史定位会是怎么样。历史上说实话，社会运动、街头运动、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开场，这个狼狈收尾，或者说最后走样变形啊，出现其他的这个变调的数不胜数。但是在台湾，我相信大家有理由对于这次的这个太阳花学运抱有另外一份期待，就是说它究竟会怎么样的收场。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学运的发起方之前是已经发出了一个声明，是说我们预备在2014年4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应该是六点钟要退场结束这一场运动。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信息。当然现在我们现在节目时间还没有到下午的六点钟哈，我不知道最后能够说发生怎么样，能够大家真的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退场吗？然后有的学生还提出那这个立法会的一些修复工作啊，这当然后续怎么考虑。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像他所说的那样完全的退场。学生这么多人肯定有不同意的声音，就已经哈，我注意到其实在陈伟霆说了退场之后，已经有人不同意了，这有一位就马上就起来抗议。 但是大部分 退场机制，但是我要表达一些不同的声音，因为这个退场机制并不是经过所有的参与者，每一个发出任何声音的人，包括在前面的、旁边的、 云翔云翔听到请来一楼 台湾的 云翔云翔听到请到台湾 的云翔。 刚才这位啊，这个到现在为止也不知名的同学，应该是学运的参与者之一啊。这样的这个情况，说实话似曾相识，在任何的这样社会自发发起的运动当中，往往都会到特别到中后期之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内部开始出现，不管你是意见上的分歧，还是领导权上的这个争夺，乃至在一些具体决策上的这个不同意见，都很有都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这个哈，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在宣布要退场之后，其实学运参与者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从目前这个两位哈，林非帆和陈伟霆两位的这个在学运当中的威望来讲，我有理由这样去预计说应该是大部分的同学应该是会按照他们的这个计划来一个有序的退场吧。我是这么一个预计 你知道从昨天晚上开始立法院里面已经启动什么模式了吗？观光客模式，大家都在跟两个学运领袖开始照相拍照，并且呢是吩咐好 我们请这个李谷一老师难忘今宵那我 哪些东西应该怎么样归类怎么样放好，有些纪录片的导演已经开始在场里面就拍摄学运的最后的退场， 他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你说做纪录片也好，甚至以后做电影也好，它是很好的素材。倒是呢，你说在观光客模式之余，有律师就提醒大家，可能之后呢，警方会找你们麻烦， 秋后算账了。 没错，这确实目前也是他们应该要做好准备的一个事情。倒是你说林非帆和陈伟霆，他是不是自己就不想退场？我觉得他中间的时候，你刚才讲到，你说的难听，其实内讧。 但是他们两个自己也说到目前来说身心备受煎熬、 啊、 就很多人也不同意他们现在抗争方式啊，包括他们诉求啊、 嗯、 尤其是在立法院长王金平、 嗯、 他出现之后其实就是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 啊。 而且当时你知道现场的画面我觉得还挺动容的，他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 嗯、 就对于有些情绪吧激动不想跟他握手， 我老了 他会双手 合十，你们还年轻。 慰问大家，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释放出非常善意的信号。他如果再不出来，你尤其在看到像龙一台这样的、 啊， 他本身又是官员，但又是知识分子出身， 嗯、 对学运，他说我很喜欢你们的热情，关心公共事务，嗯、但是呢，就思想层面来说，理论水平确实比较薄弱。 哎、 你听到这些声音多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场学运最后的结果不会太妙。 这个我觉得哈，你要说这场学运。差不多告一段落我同意、 嗯、 结果会不会是妙还是不妙我觉得我现在持一个保留态度、 嗯、 我觉得说出来两方面都有可能。你刚刚说到这个龙应台我觉得也是很好奇的，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台湾的这些政治精英们，这些在掌权者们，他们在学生闹得这么风起云涌的时候显得非常的谨慎，当然这个民进党他因为是反对派嘛，他有理由来参与，但是国民党方面你说马英九始终表达，有人觉得他这个非常的这个死硬啊哈，但是他公开的讲话很少，就是让人感觉他的这跟学生不知道他是不愿意讲还是不想讲还是不敢讲，有很多猜测。也这些真正有这个权力的人呢，就是他的公开讲话就让人觉得很耐人寻味，然后这个也是分阶段的出现，最早江宜桦以行政院长的这个身份出来跟学生，似乎效果不是特别好。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好像还对江宜桦做出非常负面的评价，特别是他之后这个警察的一些比如说特别在占领行政院这一场当中是采取了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学生对于江宜桦有非常重要的批评。但是王金平的这个出场可以说我觉得不知道是有意国民党我不知道他现在仍然是不是能够听马英九的哈，但是作为这个台湾官方来说，这个时候派出王金平出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计算的一步。 你刚刚讲到有两个字你要小心用，叫派出 啊， 对，真的是国民党派出，搞不好国民党自己都不知道 啊。 最近有一些评，但王院长这我们可以待会稍后再讲，我待会可以分享个民调，就 TV 最后的民调挺有趣的。 嗯， 但是从现在舆论来看，其实你说学生或者是说是政治或者说民进党真正的赢家，仿佛现在的左右这些媒体的舆论只有写上就是一个王金平、是面子跟里子都赚到、那这我们后可以再讲。可是刚刚朱慕琪跟樊叔都讲到，你说这个学运刚刚讲到体操要一个漂亮的落地，我记得是礼拜一晚上他们就是宣布就是这个礼拜四要退场嘛。 对， 那时候呢我刚好当天晚上跟一群就以前念文化系的文化新闻的学长姐刚好来香港，我们就在吃，后来我一看到我的手机出来，哇，学生要退了，然后里面就有学长就非常激动，退什么退啊、这哪是革命啊，就是要 你们一边这个酒足饭饱然后一边说别人不应该退，你这种是一种革命的旁观。 可是我说了，其实这个气氛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说这是一个叫做学运落幕嘛，我刚刚同意就是这么讲，其实它未必是一个落幕、但你只能说台湾现在整体的社会气氛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再附和下去的一种情绪、你说包括我说前一阵子我们一直讨论，我的脸书上面每一天都是这个东西、我甚至因为我不想，这不是不关，这不想再看这些东西，我宁愿不上脸书、真的。然后你像媒体最近这些闹的像新闻龙卷风这种已经开始在闹出这种、 怎么演呢、新闻龙卷风最近在 新闻龙卷风就是调侃那个几个学生妹这个衣服这个开叉开的这个高不高啊什么领口拉的是不是低，就是 所以你说媒体的这种走样，然后包括也有一些民众去最这两天中天去门口去包围嘛，然后中天也反扑，这是黑色恐怖。 哎，你知道中天啊，中天有一个编导还是什么，他昨天也在拍嘛，结果就被人揪出来，他说你们中天是一个这么亲中的媒体，结果一说是说就中天有个编导冲台说，我告诉大家，很自豪的告诉大家，我做到这个礼拜天要辞职了，然后台下一片欢呼 啊、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不管是他整身新闻的本身、就是你仿佛在台湾从3月18号到现在 只有这一条新闻了。嗯，但大家真的很 疲累，就是大家已经疲了。 对，然后整个气氛就是这些开始就旁着，你看，包括我们前两天讨论的白狼这种东西，就开始它本身已经失焦了，变成很多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气氛没有办法持续，我觉得这时候有一个人搬出了一个台阶，一个楼梯。我觉得学生下来是非常聪明的。 对。 可是我刚才提到 TVBS 的民调，你说这次学运现在的气氛上，这次就刚好就他们宣布之后 ，TVBS 在7号跟8号做了一个民调，问了大概将近1000位的一个就是民调的对象，你认为这次学运对台湾的民主发展有没有帮助？有65%的人认为有帮助，然后有26人认为没有帮助，有9是没意见。所以其实大部分人认为这次的运动是对民主是有帮助的、哦， 是一件好事来着。 对，然后那你认为学生诉求的目的是不是已经达成了？有43%认为达成的，然后有35%认为还没达成，这比较分歧一点。 Okay. 但是如果你认为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笑是，他问如果说林非凡出来选立委，你会不会支持他？有56%人说不会，然后有23%人说会。可是 林非凡可能还不到年纪，不能够选总统。 这些人 不然的话，马上做总统民调。 再用政党的这个，就是你的政党倾向去说呢，其实说会支持林非凡选立委的，这民进党有里面占了61%，但是国民党有85%是不赞成他选立委。然后中立的人有50%是不赞成 的。有说原因吗？ 其实没有特别，它就是一个数据。 Okay. 可是你从里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的中立的这些民众，我在这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我不支持你。他有些时候倒不是说真的不支持，而是说他在这上面其实是一种表达学运跟政治上面的一个切割。我不想要，你看，如果他要选立委，那不是很大家都贴上这个标签就很容易的。 是啊。 所以其实你看现在，我刚刚讲这民调重点就是，其实现在的风向大部分还是觉得。学生这一场运动是被认可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这时候待会我们 就你在你这个高点在高潮的地方就把这个收了， 还有王金平这个时候搬出这个滴滴，而且适时的也试出一些回应过来嘛、所以 条件成熟了， 更待何时，再拖下去没有人，而且这个立法院的战场结束了，不代表这个学运或后续的这些运动就结束了，他们还有蓄能量嘛、所以后来会怎么转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 观察。那当然你说后续啊，当然学生方面是说啊，这个只是一个逗号哈、不是一个句号，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火种去散播到台湾的各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目前为止都是说辞，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意义，但是我们光从现在效果评估来说，你说能不能够想得到一个更好的时机收这场学运，我觉得恐怕想不到第二个更好的选择了。现在的确你不能够不得不佩服这些学运的组织领导者来说，这几位这个同学你不要看年纪很轻，好像感觉是这个有的时候勇气大于智慧，但是其实在这些考量上面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准的，包括当然其他的有一些这个舞台演员也需要配合哈，比如说这个王院长这个时候出来这番招安的这个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里面哈，有一些朋友提出了一个观察，就是台湾的这个世代战争的这个问题。老的一代人新站在这个就是有掌握着权力，年轻人起来要推翻老的一代人。这个台湾不是没有经过这样的问题，之前的这个解严乃至民主化，其实很多的都是一个新老世代交替之间发生碰撞、发生摩擦的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这个父辈跟子辈之间不完全是传承，不完全是爱与和平哈，有的时候很多是争夺在里面。里面比较经典的一幕，我个人觉得。学运的这个两大巨头哈，这个我现在经常把他们想成是这个美洲革命里面的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这个角色，两大巨头之一林非凡同学上台湾的政论节目，跟台湾的老牌立委国民党的蔡正元，这个蔡委员我访问过他，所以我对他印象挺深的，就是我觉得，但我对蔡委员没有什么坏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经验非常老道的非常资深的一个典型的老牌政客，就是他的做法都是你可以期待一个政客他会去做的，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说实话。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在电视上对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各自的这个观点很能够说明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当时说的这些话。 而且你不去指控说为什么福报道的立法院三个月都不审，你都不指控，所以这个东西是涉及在两党的问题，你的立场已经把反马跟反福茂绑在一起，这是个策略上考量还是你思想上的逻辑我不懂。 他在这个层次上面的讨论，说实在这种层次上的讨论我觉得已经太低了。 不满蔡正元把反黑箱福茂扣上反马帽子，林非凡话说的酸。 我们还没在你国会的时候你是不是党？ 你以为程序委员会是什么？我说句不客气话， 程序委员会就菜市场讨价还价，今天你过什么案子我挡你，明天你过什么案子我挡你，不瞒你大家说，那个就是一个什么政党之间条件交换的场所。 那个地方叫做， 所以 那个地方有点违反民主，你要这样讲。 您虽然支持，您虽然支持两岸的任何协议，包含说台湾跟其他国家的任何协议都应该要有监督机制，但是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在政治交换上面把它交换掉的。 两人唇枪舌战，林非凡不怯战，唯独讲起行政院那夜，忍不住哽咽。 每一个人都崩溃，每一个人都流眼泪。我在国会议场里面，即使在国会议场外面的那场行动，在行政院的那场行动，在去之前我已经有告诉我们这些朋友，我说你们一定要知道，张颖浩不是一个文明人，还说我的父母他们当然会担心，我们受到的压力是坦白说非常的大。不止林非凡。 好，我为什么说刚才这个林非凡和国民党立委蔡正元的这场对话非常重要？你看这个蔡正元他的逻辑非常的这个稳定，就是说我政治就是一场游戏，立法院我们程序委员会就是一场交易所，我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我也认同这个规则，也就是说他完全是这个你完全可以按照纸牌屋里边的这个剧情来套它，就是说为了达到我的目的，为了达成我的这个利益，我没有任何原则的，我是可以不讲底线不讲节操的啊。林非凡马上指出这个问题说啊，那你认同这个规则，是不是说你即使你本身认同这个，你为了你的交易的目的，你也可以把它让掉。我想蔡正元没有对这个东西做出回应，但是我想他如果有机会回答的话，他会承认的。这个就是老一代政治的玩法。或者说，说实话，这个马基雅维利这个下来，人类的政治好像都是这样玩的。但是，新一代的这个林非凡这一代的学生，他们不认同。你可以说这是理想主义，这个是幼稚，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是理念上根本的不同。他们按起来说，民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理想应该是怎么样的？幸福应该是怎么样的？蔡正元跟你讲的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计算，应该怎么去交易，怎么去考量，两个人的话语，两个人的这个讲话的模式完全是不一样。 你知道我最近在网易云阅读上面就看到一些大陆的民间的学者，他们怎么样看待对岸的这场反复冒哈？绝大部分的对于学生的就是理论水平，他们是抱以非常怀疑甚至是鄙视的态度， 觉得你知识不太够， 就觉得现在台湾有一种倾向在于什么呢？不敢骂学生，就是陈文健说的，就是学生，你想二十几岁的小孩他们认为啊就是傻嘛，可是呢现在呢如果在台湾你是反对这些学生，你就是傻，你就是会成为万世之地，所以呢大家都不批评。但是如果细究起来，就包括你说现在是老牌政客，他们这套思维，他们用一句话来总结是什么？他说台湾政治只有纸牌没有屋，就说它是一套非常落后的，就是根本这些人他们对所谓的民主和宪政没有自己非常深刻的理解， 他只懂菜市场的这套规则， 现在的计算和非常精明的计算的现实的功利的。没有什么更加深刻的价值。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只有纸牌没有屋。你说立委政治人物要不要有菜市场的伎俩？应该有，但是他不能够把自己定位意为菜农，对不对？你真的，我每天都用菜市场的方法，我最后真的做了一个菜农，那就不行了。所以还这个，咱们说有文化、有知识、有水平，这个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也是大陆朋友很喜欢的作家，之前其实也提出过学生这个问题，学生其实也有这个回应。我们来听这个龙部长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叹为观止，它几乎是60年来台湾的一波又一波、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所累积之后沉淀下来的经验的一个总体的，我几乎要称它为成果展。我说它是100分，你会爱死了这批年轻人。重要的层面，所谓的思想上，我觉得思想非常的薄弱。我真的是要很郑重的以政务官的身份来要求这些年轻人退出国会的议场。 那我想龙部长完全没有资格去讲这样子的话，在先前有非常多的运动里面，他完全是背离了他之前所在这个1990年代，你说在这个野百合学院、三月学院的时候他所说的话。那到至今看起来，当他成为一个当权者，当他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人的时候，当他成为一个权力者的时候，他反而是与他过去所谈论的、所论述的这些价值为背。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真正思想基础薄弱的，甚至对理念价值坚持的非常薄弱的而且脆弱的，其实是龙应台部长而不是学生。 哎呀，这番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唏嘘。我觉得龙应台的这个话，我觉得是可以预计得到的。学生的这个回应，真的是这个龙应台，当龙应台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初这一本《野火集》里面，完全是今天学生的这个翻版啊。龙应台我印象很深，我当时这个读龙应台这个觉得这个气血膨胀的这种感觉。哎，他就像说，他说为什么台湾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政治就应该是这样玩，为什么你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而且大家觉得就理应如此，什么事情就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觉得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不相信，我不认同，我你们这种规则我完全看不上。这个话今天完全换过来放到龙应台的对面来，对着龙应台来讲，这个就是世代战争。 嗯， 马英九自己当年搞钓鱼岛的这个学运，也是走上街头这个喊抗争，你看抗议的也是一个国际条约，还是当时的学生现在被人家抗议。所以我这里面我暂时我很难评价说到底是谁掌握了真理，恐怕谁都没有掌握太多的真理。但是我只是说这个世代战争，你必须要承认他真的会在某一个时刻就来找上你。 嗯，可是当你如果其实上次我们跟上一次刚好明期休假，我们跟樊叔其实也聊过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我只能说理想，当就刚刚谈到林非凡，他现在可以说我觉得你们大人那一套真的都不上演，那是一个理想。你刚刚讲到这是一个理想。讲到纸牌屋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他那个就是那个跟 Francis 那个同党那个党鞭那个女的， 嗯哼， 他有一次因为要过一个案子，就是差几个民主党，就是那个不过嘛， 嗯，对， 他不是后来就是他的同事建议他，你就跟他们说给他一个什么 交换， 就是垃圾场还是什么，他要，就他就好，那走过去之后，然后就羞辱了他一段，要不然就是我不可能给你这个交易的，要不然你要不然就过，要不然就是党就会处理你嘛。所以我说其实美国也是一样的，他本身在国会里面他就是这个换来换去的，真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说菜市场之后他在里面或许他这么做，我们不能觉得他就是一套应该要这么做的一个规则。 是啊， 可是我觉得民主在于啊，对，现在就拿民主说，大家就觉得我们这个民主好像没有污。可是说真的，民主之可贵就在于它其实是有人民的力量。如果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它是不合理的，那或者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程序上的东西，它是可以去改变。就像说对马英九如果不满，其实是可以罢免的，你觉得这些立法委员的这些智慧太低，或他真的不够格，其实他可以罢免的，他有很多的程序，只是说这时候我们可能某些时候大家觉得这个程序太慢，我们不需要到那个地方，可能也必须要。可是我觉得在这次学运里面，其实学生真的也上了一课。这就是政治。学运里面有没有政治？当然有政治。刚刚朱明奇刚刚放第一段是什么？当我这个领袖，我领导的时候，我决定， 要退场的时候， 是退场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声音。 有人不服， 对， 我说我要罢免这个领袖。 为什么在立法院外面有建民区？就是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所谓高层的这些核心的决策。 建民区是？ 你看在立法院外面，他们本来立法院里面就林非凡啊、陈伟霆这些，可他们有个决策小组嘛。可是很多的学生觉得，其实我们没名，那我们在这学院里面，可是都是你们在决策 啊。 所以我们自己退出来，我们叫做建民区。所以他们其实也不是认同整个学运的一个运作机制，可是我觉得这上了一课是什么？这就是政治。 是啊， 就所以我觉得其实 你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整很好，整个学运其实当然这服贸本身是一个结，可是我觉得这在全台湾大家不包括学生自己都上了一课。可能刚刚林非凡跟蔡委员在对嘴的这一段过程中，或许其实林非凡也会，其实自己可能也上了一课， 他也了解说立法院是这个样子的。 对，就像说其实退不下不下场，现在是不是要下台？这个就是要退出立法院。这时候，我相信也有某种的沟通，或者是去决策的过程。但是说真的，这就是政治，哪里都 是 政治。是 成长的一刻，哈，这个不光是对学生来说，我觉得对于很多立法委员，我祝愿他们也能够有所成长。虽然说年纪已经一大把了。好，这个三零花新闻，我们先说这个台湾服贸退场，预计呢是在4月10号的下午6点钟啊，学生将要从立法院退出来。这个运动好，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3个星期的这个时间了。可以说这个按照龙应台的这个话说，台湾60年来最重要的一场学生运动，我觉得毫不为过啊。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说。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在这两天微博上面呢，流传了一封据称是江宜桦的夫人写的信，我不知道，没有办法验证啊，到底是不是他太太写的信。但是里面提到了一句话，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些学生当中啊，这些抗议的学生当中有台湾未来的政治家、社会运动家，括号可能没有企业家吧。我就是说今天在台湾的这些出来抗争的学生，大家也会很好奇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陈维霆跟林非凡。陈维霆其实大家不陌生啊，之前台湾的另外一单新闻，在这个台湾的一个质询活动中，当面跟台湾教育部长对峙，并且是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斥责教育部长，你是想在大陆 说到 就算给你有机会，就算给你有机会，有哪一个大学生敢站在教育部长面前，你不要说斥责他了，批评的意见有没有人敢提啊？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让我对陈维霆印象非常深的一点。另外，这个台湾清华大学的这个学生，平时也是台湾基本上所有的社会抗争运动当中，也不是所有，很多社会抗争运动当中都有他的身影。之前的大埔的这个农地事件啊、台北的这个抗枪拆迁的这个事件，可以说他不是这么一炮而红，不是出来有人说他政治投机啊什么的，不是靠这么一次的，之前一贯以来都是这样的。那你就说他一贯以来就是个刺儿头啊，也可以这么认为。接下来我们听一下陈维霆这次作为学运的领袖之一来宣读这个退场宣言。好，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逻辑，学运为什么要退场，退场之后怎么办。 我们首先所有的公共团队要对全台湾参与这场运动、关注这场运动的所有朋友们致上深深的感谢。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宣告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认为占领立院行动迈入第21天，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它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受制到过去的政治的人物，不用受制于过去的政治的模式，不用受制于国际的强权来宰制我们的命运。在这个地方我们认知到所谓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主权已经真真正正的落实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真正的生活的经验。当然我们明白所有人都对这个运动有不同的想象跟期待，但在面对盘点目前的运动的成果之后，我们要正式的宣布这场学生运动的动能已经累积到强大到它可以转化成一场全民的运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所有全国的青年要进军社会，要转守为攻，到台湾全台湾各地播种来进行我们下一波行动的时刻。首先我们要先针对这场运动的所有的成果的盘点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针对四大诉求，我们来说明现在目前已有的成果。第一点，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法制化一直我们所诉求的重点。目前的状况是民间版本的草案已经送至议事处啊，已经完整的提案跟联署送至议事处。另外一方面，行政院也已经在这一波的民意的压力之下，终于提出了他们行政院版本的草案啊。同时国民党团也已经承诺将会在接下来的程序委员会当中让各版本复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全民的胜利跟成就。因为过去国民党团已经在程序委员会挡了这个两岸协议监督的法律，已经挡了108次，是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们努力让他们终于就范。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重申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我们坚持的五大立法原则，包括公民参与，包括国会监督、人权保障、资讯公开以及政府负责。这是我们对第一点诉求，两岸协议监督的法制化所盘点的目前的成果。第二点，我们的成果，我们的诉求是先立法再审查。众所皆知，在昨天王金平院长已经公开的承诺，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草案完成立法之前，将不会召开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相关的协商。 王金平做出了这个政治承诺，事实上也就实质的在立院的程序上面回应了我们的先立法再审查的一个诉求，所以在昨天我们也讲过了，它是一个重大的进展。第三点，我们的诉求是召开公民宪政会议。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两天我们已经在场外进行了这公民宪政会议的草根的论坛，同时我们还要接下来持续来推动公民宪政会议的推动论坛，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运动的期程当中，能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去持续推动我们宪政改革的动能。第四点，退回服贸，我们要求行政院能够撤案，但事实上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在3月24号的立法院的联席委员会上面，事实上已经做成了决议，要求行政院能够撤回服务贸易协议，同时重启谈判。当然这个决议还有待院会的处理，这是我们以上对于四点诉求我们所做的总盘点。当然我们事实上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也许在议场里面的同学并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没有网络可以或是可以看到相关多的资讯，但事实上这场运动这20天来，我们已经扭转了许多我们过去所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它比目前的四点诉求还更加的惊人。首先第一点，在国内的层次上面，我看到自从2008年马政府上台以来，马政府的专断夺权、破坏法治、破坏人权，造成民主倒退这个现象，它显示出这是这一次的服贸协议事件不过是这一整个动这个过程的冰山的一角。学生跟无数的公民团体以及全台湾的公民在这个时刻站出来挺身而出，不但阻止了马政府要强行推动服贸协议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同时也凸显了马政府事实上完全的丧失了他的统治的正当性，更进一步的很重要的在揭露过去几年来国民党与共产党、国共两党之间在发展的密室谈判、密室交易的这样的一个交往方式。我们这个运动已经正式的宣告了，从此以后这样的交谈的方式、这样的交往的方式，这样国共两党之间来代为决定、来残害人民利益的这样做法，已经正式的宣告破局。人民站出来，正式向他们宣告说：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正式的向国共两党来宣告，我们才是这块岛屿的主人，这个土地上的人民有权利来决定我们的将来。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这场运动已经有超过15个国家的主要的媒体，包括 NHK、 包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 BBC、 CNN 各国的国际媒体的报道，所有的媒体 加起来至少超过60家，包括大媒体、主流媒体以及独立媒体的报道。这场运动不止受到国际的广泛的关注，而且也让长期在影响台湾、在决定台湾的政治走向的国际的强权感到震撼，包括中国，以及他们，包括中国在面对这场运动之后，他们已经正式的宣告将会对台湾的对台的政治工作进行全盘的检讨，甚至停止了4月份即将进行来台湾进行的政治工作，包括美国。我们已经让他看见台湾人正在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这场运动已经引起了美国的进一步的反应。这样的行动让这些国际强权知道，也让我们台湾人自己知道，过去几年来，甚至过去400年来，台湾人作为一个在国际强权的宰制之下无所动弹的一个处境，但今天我们的一个行动告诉这些国际的强权，告诉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不只可以作为，我们不只是只能作为一个国际强权之下受到摆布，我们不只是活在一个帝国的边缘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岛屿，今天我们人民的意志已经告诉这些国际强权，我们已经展示我们不甘于受到你们的责任，不甘于受制于你们的规则，我们要自己参与定定这个互动的规则。 当然以上这些成果包括我们的诉求，包括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引起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在20天前，当我们面对场外只有十几个人静坐抗议服贸协议的强行通过，只有一两百人参加这场甚至没什么人知道的反服贸的这个晚会的时候，在那个晚上20天前，我们没有想过可能会有这样的成果。当然我们也不会幼稚到像很多朋友所提醒的，我们不会幼稚到以为这些成果就已经僵固下来，这些成果在未来都可能会兑现，都必然会兑现，我们不会幼稚到这样以为。但是面对线下的运动的处境，这是我们所盘点过后，我们的工作团队对于线下的运动发展态势所做出的负责任的判断。我们所做出的负责任的判断，就是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转守为攻，进军社会，将我们的动能转化为对以上这些成果的进一步的监督与深化。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陈维廷，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发表这个退场宣言的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总结了之前成果，那接下来下一步的这个行动，学生方面说要接下来是到全台湾，这个台湾很喜欢讲的走透透啊，就是把这个革命成果啊传播到全台湾各地。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情里面哈，学生出现了在大陆的网络上传得很红的是台湾的学生在一起唱国际歌的一场。 嗯哼。 这一场很有意思，就是让很多大陆的朋友觉得时空穿越了。 嗯。 你这个台湾的学生，这个大陆很多人小时候觉得这个蒋邦的啊，什么国民党资本家啊，什么什么不啦不啦，突然在那边唱英特纳雄耐尔总有一天要实现，你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时空穿越或者说脑洞大开的一个场景。但是很多人这里面提出一个问题，我注意一个文化评论人他提出，他说台湾已经出现了比较强力的左派或者说左翼运动，就是国际上通行人左翼运动的这种力量，但是台湾没有一个左翼的政党，没有一个左翼政党，所以学生有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个参照系，他不知道这个，比如说他不知道，也我不完全不知道，但他这个比如说这个国际歌跟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学生没有那么的清晰的去理解它，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台湾会这次里面出现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究竟怎么样根据台湾现在学生出现的这种思潮做出自己的变化。三立华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轰轰烈烈，好，终于今天预计是要退场了。这一次，我们刚才说能够最后有一个台阶，跟王金平这个台湾的老牌政治人物，立法院长王金平之前跟马英九闹这个九月政争，最后不能够说他获胜哈，至少是不落下风。他的这么一番讲话非常有关系，我们听一下王院长当时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金平在此郑重向各位报告，关于学生关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查所引发的冲突，其争议根源起因于各党团对于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处理程序的歧义。金平面对争议从未逃避，自3月19日起即两次促成国民党曾秘书长和民进党柯总召面对面的沟通，并不下10次征询朝野各党团的意见，更6度召开党团的协商，穷尽各种途径沟通协调，极力化解歧义，但各方均未能放下己见，以致无法达成朝野的共识。对国人的深切期许，金平深感忧心与歉意。国会之所以是民主的殿堂，不在其庄严的建筑， 而在于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的声音。同学们在异常为多元意见发声，虽然手段与目的间的妥当性，各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已经启发国人省思民主的尊谛。同学秉持理想，扩大公民的参与，今平不忍可责，唯请同学慎思。各位长期占据异常，导致许多议案无法审理，影响国际民生，这绝非国人所能接受。今平呼吁同学带着理想向前行，回到自己的岗位，努力充实，发挥你们坚定、温柔、理性、和平的力量，让全世界敬重我们民主涵养的深度跟广度。立法院是合议制的机关，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院长经由委员复选来产生，他的法定职权除众里院务之外，主要在主持院会以及党团协商会议，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查未获共识前，考量整体社会的成本，今平秉持院长的职权，郑重向各位报告，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将不召开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党团的协商会议。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取决于执政党的气度、在野党的智慧以及国人的支持。经过这次的淬炼，我们当汲取教训，省思未来国政的推动，更要体察民意。在此关键时刻，今平希望同学们尊重各界的声音，也盼各界给予学生包容，使本次争议和平的落幕，让大家一起携手向前行。台湾加油！ 加油！ 台湾加油！ 加油！ 台湾加油！ 加油！ 好，谢谢大家。 好，欢迎回来，这个王金平院长哈，刚才最后 我觉得水都被他抽尽了，知道吗？感觉 这我觉得你不能够这么早的批评王院长这个抽水，你这么来看，在最近的这两年时间内，台湾爆发了两次严重的宪政危机。两次宪政的危机最后都要靠王金平出来，你当然他某种程度上也是造成危机的这个一部分哈，但是我不能够说他是这个元凶，但是他最后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危机，他是出了一份功劳的。所以不管你对他印象如何，你觉得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品味、风格怎么样，你必须得承认他效果是很好的。出来讲话以后学生就退了。 是，我刚才讲到说民调，这民调我在讲到他针对王院长也做了一个民调，就讲到说王院长这个主张你支不支持，有 65% 人是支持，不支持只有16%嘛。然后再来你支不支持王院长主张的政党交叉，我觉得这就好玩了。里面有民进党里面有 83% 都支持王院长的王金平的，但是国民党里面呢只有 44%， 但是有 34% 的人不支持，就是王院长自己的党都对他这次出来是有意见，而且非常有意见的，反倒是民进党支持他。所以我觉得 王金平理论上现在还是国民党党员， 对，非常明显的。但是你说这一次，其实你真的，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现在的媒体的这些舆论一面倒的，真的王金平真的是厉害， 厉害、 真的厉害。有时候你常常讲厉害，这厉害到哪里？ 跟马英九斗不倒，跟学生斗照样不倒。 刚刚讲到说他在这个时机点上，他知道台湾社会已经再没有办法再承担，都累了。这时候学生可能其实也差不多该下了，这个气氛他去搬住这个台阶， 学生我觉得 大家不会觉得这个台阶太早，或就是一个刚刚好， 刚刚好。 对，而且你说这后面的这些要赔偿的问题嘛，他也说有很多的企业家愿意来买这个单。 白狼说他愿意修啊， 对啊，郭台铭也愿意捐啊，所以其实这个 郭台铭对王金平赞誉有加，说王院长太聪明了， 对啊， 星云大师都出来。 对，你想这聪明在什么地方？你要想这一路上从318到现在，马英九不是没有想要解决事情，你看他召开院际会议。是不是院际会议？可是我觉得这很多的评论讲很好玩。这次马英九以为他真的了解王金平， 他开这院际会议的最大就是我把这些行政院啊立法院都叫来嘛，那可能我们这个密会讲讲讲，就反正意思就是老王啊，这是立法院的事，你应该要解决。 对， 这时候王金平可能会像以前一样，就乖乖的摸了鼻子乖乖的回去，即使未必会做得最好，但是王金平会去做事，会去处理好这件事情。可是没想到王金平连会都不开，他我不来开会，所以马英九是失算。好在失算之后，结果他本来后来跟金溥聪可能是他的智囊，就觉得是哎，王金平总是这问题是在立法院，所以这是老王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站在这远观。可是没想到，你看这时候突然间瞬间，王金平没有通知国民党或是这个领导人的这状况之下，唰出了这一招，就学生来了。对，而且这上面马英九当天晚上说，真的领导人办公室是那个发言出来是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王金平在没有跟别人打过招呼， 所以你看、啊、 就向学生招安了。 对。这次每一个政治人物打分的话，王金平分数肯定是最高，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仅仅跟政治人物打分就算了、你最后的服贸协议前途到底怎么样，就包括你们两个党怎么样算计、民进党和国民党到底谁胜谁赢，或者两个其实都是输。 可是我觉得这边有一段话我今天看到最经典，他说这场学运摧毁了很多事情，我们的立法院被学生看不起，政党被学生宣告无用，还有那个领导人根本不用多说，他就充其量是个废材。不过呢，他们集体造就了一个议长，就立法院的议长出来、有时候被千夫所指的坏人也会做好事、然后那一些很有神圣性格的好人，如果没有这些坏人却只会坏事、 马英九 这就是政治、我觉得马英九应该要很深的体会、 但是如果是陷入某一个政治人物名望突然间高的自我狂欢当中，那就完蛋了。 王金平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就是王金平这个年纪资历摆在这边，就是说大家会觉得他威胁比较小，就是他、你说再去选这个大选的话恐怕机会比较小， 抽水就让他抽 了。对，所以我说实话觉得大家会觉得他威胁系数不是那么大。 但王金平他也其实也不是说，我觉得他也未必有他的下一步、其实他说真的他只是在这个时间做他该做的事而已啊。对， 至少这个不考虑未来的话，在目前这个阶段王金平能够把他所有能够得到的分数全部都得到了，所以非常厉害。我觉得这个纸牌屋如果要拍接下来拍一个台湾版的话，我以王金平的这个形象绝对是可以套用这个主角的哈，非常的经典的一部戏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今天下午6点钟啊，还有差不多这个5个钟头，我们来看到底学生会不会收场，怎么收场。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